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，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，可到现在呀，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， 玉兰赶紧唱两句了。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劲儿，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，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，你为什么还要人家两千块钱儿？ 二姐，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。 三姐，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。如今是新社会归自主，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，受法律制裁。 好， 这老头子一听横就蹦起来了。 干什么你们这是？少来这一套。我懂，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。 哪学的词儿啊？ 我告诉你，我要钱我有用啊。 有用？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，我手里没俩钱，我能成吗？我 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， 说， 爹，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，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。 哎， 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？ 难道女家新风尚？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，我赶快就过去了。 快说， 我说爸爸，只要您愿意，我嫁给您都行。 对了啊，嫁谁？ 不是那意，我嫁到您家里都行。 说清楚了。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。哎呀，要那样感情好了。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，我没什么大用。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？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，给你们娶一后妈。 欣赏完了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和搭档石富宽表演的相声《财迷丈人》，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。新中国的相声演员们是如何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改进相声的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，又是怎样取得成功的？在今后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听周慧演唱的《约定》，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《百年笑声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心累到无力。